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批评美国驻加拿大临时代办布鲁克近日发表声明，对中国依法处理加国公民康明海和迈克尔案妄加评论，中方坚决反对有关的言论，敦促美方反省自身错误，收起虚伪表演，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司法主权的霸道行径。发言人重申，康明海和迈克尔因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被依法逮捕和起诉。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独立办案，充分保障两人包括领事、探视在内的各项的合法权利。中国司法主权不容干涉。天气方面，与一道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晚上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听日朝早较凉，今个星期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在希腊的神话里面，通常都有一个预告悲剧的神呢，去讲出将会发生的命运。而人物面对这个命运，或者在命运发生了之后，他依然可以用他的自由意志建立一种面对悲剧的态度。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广东广西，文杰华、卢伟力、万玉伦一起讲宿命论与自由意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零岁再出发。 顽童其实没有罪，自由地闯荡，哪怕太多恐惧，任你想法随风吹，随便你自己天赋与地后去追。孩童在他出世那阵时，未曾明白规则的根据，也没太多需要顾虑，能以自我天生英勇自居，顽童最有乐趣。 做了爸爸不单止可以再唱歌的，还可以在女女身上找回初心。Tim Pan 说今次的作品是送给女女，而他自己再入录音室，他都好像一个学生一样重新找回唱歌的感觉。 顽童其实没有罪，论成就的女影也有很多泪。 作曲编歌王之燕，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陈展鹏《零岁》。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健身群组追踪工作做得够不够？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第二代甚至乎第三代会陆续出现，如果有些新病征呢，尽快重新检测，不要等到防疫入面的第二次14日之后再做，中间你有事不做呢，有机会爆发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提到气味，你会想起乜嘢？ 开心、 伤心、 愤怒、 幸福。点解气味会同我哋嘅情绪扣连，甚至影响我哋嘅行为？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到场》，除咗有我李秋婷，仲有嘉宾 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同埋调香师邵喜，齐齐发掘快乐嘅奥义。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早晨，早晨。嗱，呢一刻咧，我哋啊正襟危坐啊，咁啊准备展开两个小时咧，讨论一个都非常严肃但系具有普遍性嘅话题。咁啊，先讲一讲我哋而家讲紧嘅系边个啦？依家文杰华做主持吓。咁另外，你直播室里边咧，我哋有卢伟力教授啦，我哋仲有万玉麟吓。咁咧就今日呢个题目万玉麟咧，我见到佢咧都一入嚟就话咦好近啊好近， 好近嘅啫。 咁系真好准备，我真我都好喜欢讲呢啲话题啊。咁因为需要虽然咧系属于一个哲学性嘅话题啦，宿命论与自由意志吓。我以前咧小学读呢个哲学嘅时候咧，就已经有呢一种咁样嘅讨论嘅咯吓。咁一你问小学生啊，即系点样睇即系创造即系创世纪里边吓始祖夏当夏娃嘅所谓原罪啦吓。咁咧我哋都会问呢个问题嘅。咁如果上帝咧系全知全善全能嘅，咁但系咧亦都明明知道咧即系。阿当都顶唔顺嘅，受唔到诱惑噶啦。咁佢哋即系做呢、這、一个，即系你知啦，伊甸园嘅嗰个件事情之后，以致人嘅堕落啦，需要救赎啦。咁系一个好似已经编定咗会发生嘅事情，而点解人又要去做去负责咧？咁样，咁我想睇下啦。阿万玉麟，你有冇谂过呢、這、一个呢啲咁样嘅我哋以前细个圣经故事？ 有，我都在基督教学校受教育长大的、不过我就没有是基督徒。那呢就在旧约圣经这个创世纪那里呢都有讲了呢，其实就说上帝做人的时候呢是依照他自己的模样的，就是说我们 The image of God 是这样的。那么但我不是没有读熟圣经的人，是不是小时候都很好哆懒，咁问题就话上帝系一个全能嘅上帝，但系我哋冇忘记，佢系一个至善嘅上帝。我现在以我嘅解释，我一个中年人嘅解释咧，就觉得佢唔会做啲恶事出嚟俾你嘅，即系万能咧，可圈可点呢个字。而至善咧系向善嘅嘢去做，咁上帝当然系神啦，神咧有佢嘅自由意识去做人。佢点样做人咧？佢跟佢嘅模样啊嘛，咁系咪就话跟埋佢嗰个意识？佢一定有个自由意识，咁就移灌咗落我哋嗰度。咁因此人系跟佢嘅模样，跟埋佢嘅自由意识，于是人系有自由意识嘅。嗱，我呢个可能好肤浅嘅 understanding 嘅理解吓，咁但系我就睇到呢度啦。 呢个我哋因为我读传媒嘅。咁讀傳媒咧，即係好出名有一個叫麥魯恆啦。咁佢咧就係認為咧，媒介嘅生態係影響人嘅所有嘢嘅，包括我哋嗰個心靈嘅運作啊咁樣。咁所以佢就係被定義為係媒介決定論。咁所以佢有一個好出名嘅名言咧，就係、媒介就是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咁即係話咧，你用緊呢個媒介本身，就決定咧，你只能夠係講一啲乜嘢嘢嘅信息噶啦。所以即係用電視同用攝影嚇係兩個唔同嘅媒介嚟嘅。電視同電影亦都係個唔同嘅媒介。佢甚至分析到咧，電視啲藝員同電影啲演員咧，其實喺個面型啊、心理啊，好多嘢都係唔同嘅。咁嗱，呢個我哋唔詳細講啦。咁但係咧，除咗有呢個麥魯恆呢個媒介決定論之外咧，咁亦都有一啲即係我哋叫做批評家嚇，好出名嘅有個叫Raymond Williams， 係英國嘅一個文化研究學者啦。咁亦都有一個德國嘅新左派嘅學者叫 Anson Sperger。咁佢咧就佢哋就提出咧就係、我哋嘅信息嚇、雖然同個媒介個生態好有關係，受佢制約，但係我哋作為一個人啊， 人類我哋集體係可以改變呢個結構嘅。 嗯， 即係佢認為咧，信息係文化生成嘅。 嗯， 媒介嘅運作亦都係文化生成嘅。咁一講到文化咧，咁我哋中國都有句名言啦，嚇、啊，人係由文化成嘅。 嗯、 即是说呢我 们 人化成嘛，所以就是文化。 人文化成呢、即是说我们人的某一些的思想行为是通过我们人的和、其他人的互动构成的文化、构成文嘛、即是文、文是交叠嘛，交叉 exchange 啦。即是人和人的交叉，人和人的沟通就 成为文啦。咁就文呢就化咗做我们人啦。即是说呢，如果我们是一个个人，我哋可能咧系要受环境完全制约噶啦，但系如果我哋有人同人嘅交往交叠咧，咁可能咧我哋喺个群策群力嘅下边咧，可以改变嗰个环境生态嘅环境。咁、呢个咧就系佢哋嗰个即系反媒介命定论吓。啊这个的一些方向，文化方向。 但是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所谓决定论的讲法的。各式各样决定论的讲法。由以前的、上帝决定论、命运决定论，去到、刚才卢伟力所讲的一些文化决定论、信息决定论。都令到我们呢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呢？就是人的位置在哪里呢？我哋唔否認咧，我哋受好多因素影響。 嗯、 但系咧，佢個因素影響係咪造成咗我哋今日嘅自己？而我哋仲有冇一個空間、一個核心嘅自我或者主體咧，係可以對呢啲嚟嘅影響力，或者我哋決定我哋嘅因素咧，提出一啲批判，或者咧諗下我哋點樣抗衡？ 在我哋細個咧，即係喺我小學、中學咧，咁嗰陣時好中意睇嗰啲《十萬個為什麼》啊，即係嗰類嘅， 好大套喎、都。 係啊，咁啊，即係大概小學四五年班度啦。咁嗰陣時咧，就有一種咁嘅想像就係咁嘅，就係話咧，上古嘅人類由於咧，即係知識唔係好闊，科學知識唔係好闊，咁所以咧就遇到啲即係行雷閃電啊。風雷雨神啊，嗰啲咁樣咧，佢哋自己覺得哇，好大嘅力量啊，遠遠大於自己。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創造咗，即係佢哋嘅想像咧，創造咗咧萬事萬物好似有啲主宰咁。咁包括咧我哋人類啊，即係佢哋當時即係覺得我哋嘅生命咧都係受呢啲外在嘅力量主宰啦咁。咁呢種咁嘅想法咧，就係我最初讀嗰啲自然科學嚇，佢哋解釋點解人類最初上古有啲迷信，有啲即係萬物嚇有靈啊，萬物宗教論啊咁。咁所以咧，即係話以前啲人嘅所謂叫做宿命論咧，可能同科學知識嘅貧乏係有關係嘅。 有個 咁嗱，呢個就係我最初嘅諗法。咁但係當我後來一路成長咧、我就發覺唔係、哇！原來好多科學家都係教徒嚟嘅、好多科學家都甚至出門嘅時候求下籤嘅、點解咧？咁即係嗱，神學有神學嘅解釋，科學家嗰邊有科學嘅解釋。咁我就覺得似乎咧，可能喺即係科學研究方面咧，科學家係科學家。但在人生方面呢，科學家呢都是一個普通人， 甚至他可以是一個很謙卑的人。但因為呢最早在想、除了我們自己去創造自己的生活，甚至管理我們自己生活以外，其實是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在這裡寫人類歷史的呢。有人是會追溯到今天在這個大概伊拉克地方的、這個美索不達米亞，美索不達米亞，咁我哋以前就成日都知個英文字啊，咁啊，但系翻譯咧就好多種。咁呢個係佢哋最早嘅時候咧，佢覺得即係是巴比倫時代咧，佢意識到真係有一啲嘢喺我哋人生以外咧，係喺度帶頭牽住我哋走嘅路啊，或者係所發生嘅風雨露雷啊，或者嗰啲人生嘅起伏嘅。咁嗱，呢個如果知道頭上一片天，或者除了我們以外呢，還有一些力量，超自然的力量在這裡，是教到很多人謙虛，包括科學家本身， 即係佢哋會接受一啲佢不能知道嘅領域，甚至接受因為佢哋唔知道而一啲佢唔會否認某啲嘅存在啊。無論你叫佢一個神靈或者超自然嘅力量。 嗰、那個嗱宿命論咧，正話都講咗多少啦。我哋宿命本身嗰個解釋個宿字咧，就講星宿嘅運行。就係話咧。就是頭先阿盧兄一早講啦，你恐懼天啊嗰啲嘢，就係話星宿運行咧，師嘅命令而降到喺人間每一個人。咁呢個咧，如果我諗喺上古嘅時候咧，科學唔發達，冇雷達探測天氣啊各方面嘅時候咧，係好容易信嘅喎。春天温暖，夏天係熱， 係嘛？ 呢個唔係信係事實嚟啊嘛。 係啊係啊，統計。 咁但問題就話。在頭先亦都講到話媒體嘅力量啊咁樣咧，嗱呢個就講翻我哋中國文字嗰個其中一隻字就是、孔子講嗰個人啊，啊其人邊族嘅義咧，兩個人以上就要講下道德規矩禮貌係嘛？呢就已經講咗頭先阿盧兄講嘅人嘅交往交流 interaction 嗰樣嘢，亦衍生咗咧好多關係多秩序嘅問題，孝道啊。對個國家、對個民族啊，咁各方面啊，呢啲咧已經喺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儒家思想咧，其實都講咗好多嘅。而頭先講到，譬如話科學家都會求籤問卜喎、哦，咁求籤問卜咧，其實好好有趣嘅問題。有啲人係乜都唔知道，將條命交咗俾天，所以問下天神：我今日好唔好去打魚？我今日好唔好去打獵？我今日好唔好做乜嘢咁？或者好唔好做投資嚇、啊？買間屋嘅風水好唔好咁？呢啲完全係盲目嘅迷信，佢唔知嘅。咁於是哦，支籤話俾佢聽做，佢就做。但係喺我哋孔子孟子個講法咧，其實就係話人係一種憂患意識，即係儒家嘅解釋啊，就憂患意識文王。我相信周文王一个咁大智慧嘅人，唔会话专登教佢嘅子民迷信，教佢嘅后人迷信。咁教咗64卦出嚟，佢想归纳一啲嘢出嚟，或者想讲一啲嘢出嚟，讲天道嘅秘密出嚟。所以有，所以呢个我唔觉得就系话迷信。而喺个忧患意识嘅时候咧，阿毛中心先生有啲书都写咧，佢就话喺一个责任感，人有一个责任感，有个忧患，我知道听日会点咧，你要去做好今日嘅嘢，个准备。咁所以呢个咧就变咗就唔系宿命论。 呢、这个又唔系宿命论。嗱、即系其实咧，即系响自由啊呢、这个思考自由嘅哲学思考里边咧，有个好重要嘅界分嘅，就系、是、所谓绝对自由嘅概念啦， 系 同埋相对自由嘅概念。咁人一定是冇可能有絕對自由的 了、 啊、神就有絕對自由嚇，即無論呢個神是真係有的神，定是由人創造出嚟基督教的那個神， 是 但是即係呢、這個即係神學裏邊嘅神同埋，如果客觀裏邊真係有神的話，那個神咧、都是有絕對自由的理論上， 是 但是人呢因為都是在一個特定的環境裏邊生存的咁存在嘅，咁所以佢咧就只系能够有相对嘅自由。例如最简单嘅地心吸力，我哋每一个人喺地球上边生活，都要受地心吸力嘅制约。 冇错， 我哋就唔能够话我有绝对嘅自由，你有绝对自由都好，可以行去边度都得，但系都要受地心吸力嘅制约。你可以跳高，但系你会跌翻落嚟。咁嗱，地心吸力就系我其中一个例子啫。咁啊，仲有頭先啊，玉麟兄所講到嘅嗰個所謂叫做人同人之間嘅嗰個關係，咁人同人之間嘅關係都係喺唔同嘅社會狀態規條裏邊咧，有特定嘅一個關聯性嘅。 係， 譬如喺古代社會，男女授受不親。咁而家就唔係啦，係嘛？即係發覺天體肉都 OK 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唔同嘅社會，亦都可能令到人有唔同嘅自由度啦。我哋叫個度嗰個字嚇。咁所以咧，絕對自由同埋相對自由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哲學概念嚟嘅。 咁如果聽阿盧偉力你咁講咧，我哋即係只能夠大量時間嚟接受條件下嘅自由。包括你話嘅地心吸力啦，啊大自然嘅規律啦，死亡必然發生啦，疾病啦，咁呢個都唔係話好，我唔要死，咁我就唔需要死咁樣嚇。咁所以咁絕對自由呢個空間，最重要只能夠喺一個咩範圍裏邊去講咧？ 係啦，即係話，即係對於我哋人類、啊、一個比較，即係我哋可以講話務實嚇、啊 嗯 務實嘅想法咧，就係、是、即係我哋人點樣可以響有限嘅條件裏邊去揾到自己一個合理性嘅自由。 嗯， 合理性都好重要嘅， 系， 因为你有啲自由系可能系非理性嘅，吓、啊，咁譬如话食嘢，吓、啊、食嘢，咁你系可以好有欲望咁样食尽世界天下嘅美食，但系你荷包里边只系得100蚊，咁你就唔能够食尽天下嘅美食啦，除非你去偷食，吓、啊。去搶嘢咁，咁但係偷啊搶呢啲咧，又受社會嘅法律制約喎、 哦，道德嘅制約、啊、 或者係你自己自我道德嘅制約。咁、嗯、所以咧，即係嗰、那個慾望同我哋嗰個規律之間點樣去攞到一個平衡咧？即係除咗話係一個自由嘅嗰個爭取之外咧，都係一個自由嘅形式。咁所以又有第二句咧。我想同大家提出嘅咧就係、是、呢、這個咧就係馬克思主義嘅好出名的關於自由嘅嚇，即係頭先嗰個就唔係馬克思主義，頭先嗰個就一般哲學嘅論述啦。咁馬克思主義咧有句名言嘅，咁呢句名言咧亦都經常俾所有嚇、啊、偉大嘅共產主義領袖，包括列寧啊、斯大林啊，甚至毛澤東啦、啊、嚇。啊都引用過噶啦，自由係對必然嘅認識，同埋對世界嘅改造。 嗯， 咁好啦，即係咩叫必然嘅認識咧？即係話呢個世界所有萬事萬物係有一定嘅規律嘅。 嗯， 咁你啊作為人類嘅生命意志咧，就係有自由，越認識得呢啲規律多咧，你就越有自由。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 嗯、 但是你認識了之後呢、啊、怎樣改造這個世界都是一個自由來的、 嗯、 所以譬如說你知道自己是、被鎖住了，被一些東西鎖住，被一些慾望鎖住、啊、被一些法律鎖住、啊、你知道自己是被鎖住，你不能夠動彈、嗯、這個是對必然的認識、 嗯、 但是你能夠點樣去改造佢？好似我哋細路仔玩人，見到人哋喺街邊咧賣嗰啲解鎖啊，即係用啲鐵線整成嗰啲好複雜嘅鎖咧。哇！我哋搞咗一日都搞唔掂嘅，但係佢咧兩下手勢就搞掂咗啦。咁即係所以自由係對必然嘅認識，就係即係當你嗰個解鎖嗰個人咧，佢知道點樣解咧，佢一下就搞掂咗呢個必然嘅認識。咁另外嗰啲譬如玩嗰啲咩？嗰啲扭計式嗰啲咧，係咪啊？我哋細個，哇！我哋扭兩三日都扭唔到，但係嗰啲小朋友咧，十秒就搞掂咗啦。 熟啊嘛，因為熟啊嘛。 咁所以咧，即係當你知道咗嗰個規律，你其實係可以應付到嗰個形勢。 其實咧，係唔好意思，係其實咧呢個講法咧，盧偉利嘅講法咧，就令人哋諗起青年馬克思啊嘛嚇。 嗯。 咁如果我哋睇翻佢1844經濟哲學手稿咧，就佢已經講到人其實係一個能動性嘅，但係人嘅創造一定係要知道佢所處理緊嘅嗰啲物料或者個大自然裏邊嘅規律係如何。嗯，越知道那些物件的性質或者物質的性質，你越能夠就著它的性質來創造。 那 這個都是解釋得很好的，就是一方面呢，它是有個所謂決定論的意思，就是有一個自然的結構或者規律，你不是容易去推翻的，但是你在個規律裏面，你還要好像條魚在個水裏面，你還是懂游水的，懂得將它改變它。咁所以咧，都可以話喺青年馬克思裏面，我哋睇到比較平均啲嘅決定論同埋自由意志嘅講法㗎。係 㗎，係㗎。 佢呢個咧 ，sorry 啊，佢呢個我覺得咧，都係歸翻佢嗰啲知識論嘅問題。 嗯， 係咪啊？知識論，我有知識咪可以知多啲咯。咁其實我哋喺佢之前，仲喺中國，我哋將個時間褪翻少少嘅朱子。 嗯。 係嘛？朱熹已經講咗啦，格物致知。 嗯。 嗰個係幾科學性嘅。咁但係當然喺宋明理學或者我哋先秦嗰啲大儒嚟講， 未必需要有知識，我哋可以懂得個世界。 所以咪有豬鹿嘅爭辯咧，同六象山嘅爭議咯。係 啦，係啦，係啦。究竟係我哋個先天可能或者其他講法啦，係咪？可能有個靈性喺度，可以知道天道嘅問題，或者知道世界嘅問題。咁當然咧，知識論啊，馬克思，但係後來一路去到經濟條件決定一切，生產力嘅關係決定一切嗰啲。就變咗咧，將人個價值，我覺得好似貶低咗少少。 冇錯，咁我諗咧，依家喺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要繼續討論一個問題：決定論咧，形形色色決定論咧，我哋就容易知啦。哇，好多種，阿盧偉力可以提供十種，萬玉倫可以提供二十種。咁但係咧，我仍然我覺得個自由意志空間，我哋點講咧？呢、這個都係我哋今日香港人好關心嘅問題。 好關心。 係啊，好啊。咁啊，我哋聽段新聞先，然之後翻嚟講東講西，繼續講宿命論與自由意志。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五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分别是铜锣湾、加路连山道三至七 A 号、加路连大楼、鸭脷洲大街147号利丰大厦、蓝田安田街18号平田村平善楼、粉岭一明路18号华心村华冠楼和坚尼地城山市街27号。另外，天水围天秀路15号天富苑齐富阁和善富阁早前因为有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被纳入3月19号的强制检测公告。政府今日在粉岭华心村罗马广场增设流动采样站。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强调，疫苗接种是抗疫策略的重中之重。当接种疫苗人口达到较高比例，社区就会出现群体免疫，就会有较大机会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他在网志说，确保新冠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质素的要求，是政府推行疫苗接种计划的首要考虑。卫生署为接种新冠疫苗异常事件设立药物安全监察系统，收集医护人员和药剂业界情报在港接种异常事件报告。政府又成立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持续监察接种疫苗可能出现的异常事件，并提供专业意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很有信心香港在中央全力支持下会繁荣兴旺，再创高峰。林郑月娥昨晚在以视像形式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香港专场发言，香港专场的主题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林郑月娥说，她对香港和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建基于全国人大所作的两项重大决定，即是去年6月制定的《香港国安法》，以及为落实爱国者治港早前通过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他说，这两项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重要决定，让香港重回正轨，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安全，确保香港繁荣和稳定。警方昨晚突击搜查观塘骏业街一个单位，发现一间派对房间怀疑违反防疫规例经营，并检获怀疑武器。警方拘捕21岁男负责人，他涉嫌违反处所防疫规例和藏有攻击性武器，正被扣留调查。派对房间内10男8女顾客，年龄介乎21至45岁，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行动中警方检获2支伸缩棍、3支铁棍、1张麻雀台和1部游戏机。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晚上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听日朝早较凉，今个星期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喂 ，Fiona， 你做乜拎住唔同嘅蛋喺度睇嚟睇去啊？ 我喺度睇紧啲蛋有咩成分唔同啫嘛，又唔系样样食物都有营养标签，咁我点知道边种食物营养丰富啲？ 就咁睇住佢，又点会知边款有营养啲啊？想了解唔同食物嘅营养成分，不如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入边嘅健康速读，有注册营养师为你拆解食物迷思。 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这个都是我人生的座右铭来的。 12年来，郭立春在《非常人物生活》杂志以笑声陪伴听众。 他突然离世，令人惋惜。 今个星期日一点，我们会重温他的点滴，作为怀缅和致敬。 广东广西，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宿命论与自由意志啊！咁啊，直播室里边有文杰华、孟若麟同埋咧卢伟力嘅。咁啊，卢伟力，我都知道你一路都对呢样嘢好多嘅谂法，就系头先提出呢个条件下嘅自由啦。 嗯。 咁我谂我哋唔会否认嘅。咁所谓超越性嘅自由有冇咧？绝对嘅自由其实系咪唔成立嘅咧？ 如果根據基督教神學咧，咁即係全能嘅全知嘅神，咁一定係代表一種絕對自由嘅想像啦。咁所以咧，即係響即係呢個絕對自由嘅想像下邊咧，其實所有嘅生命體啦或者生命形態啦未必係體嘅，因為而家可能有啲係虛空都係生命嚟嘅。咁就可能唔係能夠有絕對嘅自由啦。咁但係咧，喺另外嗰極咧，就係當佢同呢個外部世界，甚至外部嘅大宇宙係冇乜嘢大嘅關聯嘅時候咧，佢可能係可以有較大嘅自由嘅喎。即係話山高皇帝遠，即係話嗰啲住喺深山上面嘅野人。可能咧，相對於一個住喺城市裏邊嘅，即係有錢嘅人更自由啊，因為佢可以即係自己想點就點啦，嚇！即係我哋喺城市裏邊嘅上班族就要上班，即使係老闆都要諗下點樣同競爭對手競一日之長短，亦都要受法規影響。咁但係嗰啲喺深山上面嘅野人咧，就係佢可以。自己想點就點，雖然佢都要受一啲自然嘅環境嘅條件制約，咁但係咧，佢係相對地咧，係同即係個絕對自由 嗰、那個距離咧係近過城市人嘅。 不過當然咧，如果佢哋一個族群嘅話咧，都有好多佢自己規矩嘅。 嗯， 可能佢仲辛苦過我哋啊！我相信啦，即係佢要守住呢、這個譬如黎明一出，我要做啲乜嘢？ 嗯， 或者咧喺黃昏之後要點樣警覺嚇、啊？因為亦都有佢哋嘅森林嘅王國，都有好多其他成員、非人類嘅成員啦，點樣保護自己等等。咁、咧都未必唔夠我哋忙。未必唔夠我哋咁多規矩，不過佢好清晰同埋簡單同埋直接。 咁如果響即係阿玉倫卿嘅專業咧，一陣間阿玉倫卿就可以講下啦，就涉及到咧就係每一個行業咧，其實都有嗰個行業嘅專家噶。 嗯。 咁但係咧每一個行業咧亦都有一個管理嘅、哦。 嗯。 咁究竟嗰個管理係有專家嘅知識嘅管理，定係冇嗰個知識嘅管理？咁就涉及到咧，我哋就係話，究竟係內行人領導定外行人領導？咁、通常咧，即係如果係一個外行人領導咧，嗰啲專家就覺得好麻煩嘅、即係有好多嘢咧，就係唔啱嗰一樣嘢，但係夾硬都要佢去遵從。咁、呢個玉倫卿就可以從管理學方面咧講多啲啦。 這個咧就已經係好貼地嘅話題啦，係嘛？去到我哋城市人或者經濟人生活嘅問題啦。 係啦， 呢、這個完全冇即係我諗係少啲哲學或者少啲理論嘅問題啦。咁我哋喺譬如話一個金融嘅社會，好似香港咁樣，我哋受好多法規啊。銀行公會這個聯交所啊，各方面嗰啲制約，因為點解我哋要防止啲人貪污舞弊啊？交易啊，或者啲 for sale 啊，或者嚇揾人哋老襯啊，各方面嘅嘢。所以如果你講到內行嗰個問題咧，就係、是、一個現在我覺得近呢十幾廿年咧係相當受爭議嘅。譬如話某某大銀行。傳統上咧，佢哋百幾年喺香港咧，都係由自己訓練出嚟嘅員工服務咗三四十年，咁去到 一 個好高位置，去到 CEO 嘅 level 咁。但近年來咧，佢突然間一轉人嘅時候，佢喺出邊請一個，未必同銀行直接有關，間接有關。佢可能就係一間大嘅 iBank 嘅主管，或者係一個券商嘅主管入去處理呢間大嘅企業，呢間大嘅銀行。可以係咁，咁好處就話有啲創意嘅，將啲唔係傳統嘅嘢擺落去，一啲新元素擺落去。咁喂，我哋平時譬如話嗰啲從業員係喺度，譬如話服務咗二十年嘅，不嬲都係行翻呢一套相嘅呢啲規矩可以話或者呢啲生活嘅模式嘅，突然間轉咗嘅咧，咁係會好唔慣嘅，亦都係可以時下嘅術語就話好離地嘅。例如譬如話我哋講。政府咁好多局長啊，或者什麼首相啊、外交家咁、佢未必係做過呢一樣嘢嘅喎，未必嘅喎、好似特朗普為例，佢未做過地區行政嘅人上嘅，咁樣去做就會覺得好另類，咁、對下邊啲人嗰啲就爪之餘咧，用宿命論去睇就慘啦，呢次慘啦。 如果佢 整定遇到佢啦，咁樣 強加佢嘅權力咧，就更加衰啦。 係啦， 即係如果佢咧，即係都聽下嚇唔同方面嘅意見，結合自己嘅管理嘅即係知識， 係 咁可能嗰件事係會好啲。 嗱，美國我哋睇到啦嚇，近呢40年咧有兩個總統，我哋可以今日攞嚟可以比較下，一位就係列根啦，列根佢冇乜話呢啲。外交啊嘅知識上 係演員嚟嘅啫， 演員。咁但佢又做過州長，加州州長。咁佢係有地方行政嘅。但係話係咪一個好老練到好似現在啊拜登總統咁40年都從政咧？未必係嘛。但係列根肯聽人講，佢嘅自由度可以講去到咧差唔多我哋老子講嘅無為而治。佢接納你，佢聽間係嘛？好似啱啱卸任嘅特朗普咁。佢就用咗佢嗰種商業上邊嘅game theory 嗰種手法去玩，博弈論啊，我睇得出佢係用博弈論， 博弈 殺個措手不及出嚟、你完全唔諗到一個總統會咁行，佢就係咁行。嗱、咁喺話咧，如果你嘅知識頭先阿盧兄所講，或者講馬克思講嗰樣嘢啦，你唔識嗰套知識或者冇嗰套架撐喺手咧，你係會輸俾佢嘅。事實上好多係。好多可能美國自己嘅商人、國際上嘅政治家 同佢咬落去。哎呀，點解咁咧？咁因為平時做 不安排你出牌啊嘛， 係啦，根本你唔知道你亂可以打亂章嘅。咁、但係亂章之中都有一個規律嘅。當個亂章如果打咗幾次之後咧，成咗常規咧，啲人就會拆得到你嘅局啦。係嘛？咁我哋譬如話喺有限嘅自由度，喺一間公司或者一個社會，我哋發揮我哋個人嘅時候咧，我哋話冇一個，當然冇一個絕對自由，唔使討論嘅。但是不是絕對不自由呢？我亦都反對，因為有很多地方、很多空隙、很多東西呢，是需要個人的思考而化作我們的決策去行為。 在我的專業那裡呢，那我就經常要去處理，就是演員、創作、導演之間的問題的。那好了，一個演員演繹一個角色，劇本已經寫好了，導演亦都有成個大嘅方向啦，咁但係演員係咪就係冇自由呢？係嘛？即係你要跟劇本做噶咯噃，然後導演亦都有個方向指令噶咯喎。咁但係唔係？原來唔同嘅演員咧係可以演出唔同嘅氣質出嚟，氣質 係。 咁所以咧就喺呢個問題上面咧，你嗰個專業本身，其實是可以用你的方式去做少少，我哋如果用社會文化學的嗰個術語咧，就係同佢 negotiate 啊，同佢協商。即係如果用中國大陸嘅好中意用嘅術語嚇，即係用同佢協商。咁即係等於1949年嚇，亦都有個民主協商係嘛？即係或者係政治協商， 變咗政協啦，係。 咁好啦，即係話一個藝術，涉及到好多個唔同嘅崗位，都有一個藝術嘅創造嘅協商。即其實人類嘅世界都係咁噶，即係我哋只係代表某一方面嘅啫嘛，仲有同各界別做好多，即係所以叫做生命嘅生活嘅協商啊嘛，社會協商啊嘛。咁所以喺呢、這個協商嘅過程咧，一個演員儘管劇本已經定咗，但是是可以令到他演得精彩一些，还有是平板一些。这个我现在讲到这里先，一会我可以举一个荒诞剧的例子。 这里给我插下嘴先，这个相当有趣的，就是譬如你们做就是剧作的，就是写剧本的。这个剧本交下去演员的手的时候呢，就是宿命来的，就是在我的角度看。个剧本你不改得了，你就是这样做，宿命。但到表演的时候，你的气质怎么出呢？這個就是有自由的，喊成怎樣、或者怎樣，當然有些自然的，那些感情的流露。所以呢，在決定論自由意識的時候呢，中間呢有些思想家包了一個下去叫相容論，即有部分是自由意識，有部分呢就是絕對，就是這個決定論的加埋。這個我就取其中或者用中庸之道看呢，就好像對一點。 不過我覺得咧，呢度一定要附帶一啲條件，或者預設一啲條件先得嘅。譬如如果盧偉力係一個導演咧，佢一定會有一個開放嘅心靈先。咁咧就容讓咧，譬如呢個安娜卡列尼娜呢個角色，咦，俾咗呢個人做喎，佢完全會提出一種新嘅演繹方法，因為佢就係佢自己，即係都唔係完全套入一個好似我要跳白毛女咁樣嘅咁強嘅格式噶嘛。咁咧，你可能會覺得好俾佢感動到啊！哇，係喎，咁樣做仲好，佢真係帶出咗另外一個安娜出嚟。而個安娜因為咁活潑，更加表現到嗰個劇力喺個社會壓力之下嘅一個活生生嘅靈魂，即係而家咁青春蠢動嘅靈魂嘅枷鎖咁啊！咁所以咧，盧偉力一定係一個即係叫做有開容度啊、寬容度嘅導演先得。但如果我哋係一個非常專制嘅社會，嗰、那個指導思想好強，或者你只能夠做一啲譬如舉例啊光明面嘅戲劇，你不能咧將一啲角色咧係黑暗嘅，比如咁啊嚇。咁咧你嗰個自由嘅可以發揮嘅空間咧就狹窄嘅。咁所以咧，我哋頭先講嘅各種可能性咧，都係好希望我哋點樣去轉通。當嗰、那個即係個主導思想或者嗰、那個專制性更強嘅時候，點樣去說服到你仍然可以有表現自己嘅空間？ 嗱，呢度咧就文傑華所講嘅咧，就帶出咗幾個概念咧。 都可能跟我們的討論要深化有關係的、 嗯、 一個就是權力、 嗯 啊、權力和管理的關係、啊、管理就是、去處理好各個不同的部分的工作、 嗯、 權力呢就是要用自己所掌握的某一些的、力量去壓下去下面，這個就叫權力。咁所以管理同權力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嚟嘅。咁有啲人可能佢係要用權力去行使佢嗰、那個所謂叫做運作嘅。 嗯。 嚇、啊、呢間公司，我哋一於咁啦。咁其實佢係冇經過討論嘅。但係一個老闆可能嗱，大家認為我哋面對呢個問題點樣解決？然後 A、B、C、D 講完咗之後，我綜合大家，我哋不如咁啦咁。咁佢就唔係用，佢唔係行使佢嘅權力，佢係管理緊個團隊。咁所以行使權力同埋管理團隊咧，係兩種唔同嘅，我哋叫管理嘅模式嚟嘅。 嗯。 咁好啦，如果我哋講演員同導演之間嚇，咁、啊、有啲導演咧，佢就係話：我認為咁就咁，你要按照我個方式去演繹。 嗯。 嚇、啊，有啲編劇或者有啲翻譯咧，係。我所翻譯出嚟嘅對白，我所寫嘅嘢咧，你一個字都唔改得，嚇、 嗯 啊！即係有啲寫廣東話嘅，的麼了嗎要跟足， 跟足， 啊、即係 標點符號都要跟足。 係啊，即係係啊，標點符號的麼了嗎嚇、啊，都係要跟佢咁講嘅。咁當然佢嗰個選擇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嚇，著名嘅翻譯家嚇、啊，著名嘅編劇，但係因為唔同嘅演員有唔同嘅生命感覺嘅。 嗯嗯 咁如果你佢個生命感覺加埋你嘅翻譯做少調整咧，即係頭先阿玉倫卿所講嘅嗰個咩共融係嘛？咁可能係會產生一個更好嘅效果嘅。 嗯。 咁我頭先講嗰個例子咧，我就可以舉一個咧，就係、是、嗰、那個有個好出名嘅叫犀牛嘅荒誕劇。 嗯。 Ionesco 嚇、啊。即係一個法國嘅劇作家，喺1959年寫嘅一個荒誕劇。咁佢咧就話有個小鎮，有個男仔突然之間發現有隻犀牛喺度走過。 嗯。 咁啊，翻嚟同啲人講，冇人相信佢。 嗯。 然後第二日咧，佢見到越嚟越多犀牛啊。然後咧就後來佢發現原來係啲即係村民啊、鎮民咧，即係變咗做犀牛消失咗。咁佢發現咧。就甚至連佢啲屋企人、女朋友都變咗做犀牛。 嗯、 最後嚇，咁喺個戲嘅結尾咧，就係佢嗰個對白係已經寫咗噶啦。嚇、 嗯 啊，我係唔會屈服嘅。嚇、嗯啊，結尾係呢句對白。 嗯， 咁但係咧，原來唔同嘅演員咧。是可以有不同的狀態，因為當你身邊的最親的人都變成犀牛，啊、咁當然犀牛是一個 metaphor 啦，一個比喻啦，嚇、啊，即係譬如話係追名逐利又可以是犀牛啦，係嘛？追逐權力亦都是犀牛啦，埋沒良心亦都可以是犀牛啦，嚇、啊，連女朋友都變成犀牛啦、啊、但我是不會屈服的，原來幾個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演繹。有一啲演繹咧就係好英雄式嘅，我係唔會屈服嘅，即係嚇，即係佢同全個世界抗爭。 嗯、 有一啲咧就係好悲壯嘅，我係唔會屈服嘅，即係我都可能會變埋犀牛，但係我會頂到最後。 嗯， 係嗰種悲壯嘅。 嗯， 有啲係痛苦嘅。 嗯， 所以同樣係一句對白，一個字都唔改。個演員嘅氣質同埋語氣同埋個感覺咧，係可以好唔同。甚至有啲人發現，同一個演員喺一個 run 啊，我哋叫一個演出前面嗰一兩場同最後嗰兩場咧，可能都有唔同嘅感覺。 嗯， 因為可能前面嗰兩場演完之後，個戲本身嘅某一啲嘅氛圍， 嗯， 令到佢產生一種生命嘅體會。佢亦都講唔到，亦都唔係理性去決定嘅，佢唔係分析出嚟嘅。於是咧，佢慢慢啲語氣咧，係會有一啲好複雜嘅狀態啦。譬如頭先嗰句對白，佢可以係決定咗係用好英雄式咁講，但係講到第四個字之後，佢突然之間講唔到，我係唔會 屈服嘅吓，咁即系可以一句对白。七個字可以有兩種情緒嘅喎，係嘛？即係我頭先都係演繹出嚟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話，如果你作為一個演員，劇本已經係俾咗你噶啦，導演已經有個方向噶啦，唔等於完全你係冇自由去做進行某啲創造，因為你所能夠創造出嚟嘅係精神力量。而精神力量咧，係超越某一啲具體嘅環境。 咁所以咧，如果將宿命論同自由意志放喺呢個藝術創造上邊嚟講咧，就係另有好大嘅空間。係。咁啊，但係咧，我哋講呢一個主題咧，有幾樣嘢嘅。一個可以係哲學地講啦，就係我哋有冇一個超越性嘅自由意志。咁嗰啲就唔受束縛噶啦。咁呢個希臘人咧，亦都提出呢一個所謂悲劇精神嘅，就係話咧，希臘相信命運之神。咁啲嘢決定咗你都冇辦法㗎啦。咁但係甚至喺道德嘅問題上，你都會陷落呢一個困境嘅。嗱，呢本來以為道德都完全係自由意志嘅範圍啦，但係希臘悲劇咧就唔係嘅。咁佢覺得你都係要咁㗎啦，你都係要愛上你嘅母親咁樣樣。咁咁你既然你都係去到最後要接受死亡呢個定局嘅話咧？你唯一可以嘅彰顯你自由意志嘅充分點咧，就係、是、你去面對呢一個命運嘅態度。 嗯， 就係話，即使我身陷囹圄，或者我要接受死亡，甚至一個極刑，但係我嘅良知啊係勝利嘅，係圓滿嘅。咁咧就即係呢一個咧就精神性嘅哲學上嘅自由意志啦。咁但係頭先老李講嘅藝術性上嘅情況，但係仲有一啲法律界嘅情況同埋心理學嘅情況咧，我哋對自由意志嗰個限制咧就真係好強。譬如司法界都有權力嘅問題，係咪？心理界就係有科學，其實都會有話你，甚至講到大腦嘅結構呢個問題。一講到大腦結構，點樣講自由意志？都是很值得讨论。 不过呢我想呢，因为呢我们就算用到西方解剖学去看一个人也好，我们用、这个社会学去分析个社会的呢，全部呢都有很所谓的 component 在上面，就是很多元素组成每样东西的，不会说单一一样东西。就算、我们、儒家思想讲的善恶的问题，从来冇一个大思想家都话绝对善绝对恶噶嘛，梗有梗有阴阳嘅元素喺度啊，梗有正反嘅元素喺上边嘅。所以我哋即系我嚟讲咧，我觉得系冇得讲咧绝对嘅自由或者绝对嘅不自由。头先阿卢兄喺上一节都讲咗啦，我哋譬如话我正话喺休息时间都讲同佢倾过呢个问题，地心吸力系。非常之貼地嘅舉例嚟嘅。第二個我自己感受到就係時間啦。有前冇後，冇得改變，或者頭先阿文教授講生死啦，你冇得揀生，亦都冇得揀死，係嘛？呢個天意定嘅。正話阿盧兄再講嘅藝術，我估啊，除咗話咩革命樣板戲啊嗰啲咁樣咧，要樣板到一字不漏嘅，冚唪吞到準到咁咧，係啦，動作啊， 紙 紅旗擺喺邊啊，張台擺喺邊都定咗之外咧，我估啊，譬如寫文章或者一個攝影師或者張大千寫一幅畫，次次潑墨都潑到唔同樣嘅，係嘛？做戲都係啦，係咪？同咁今朝同夜晚佢個個人感受唔同，講嘅嘢就唔同。所以呢個喺藝術上邊咧，好大個程度，我估咧宿命就係個劇本冇得改咧，可能係佔咗二三十。演繹嘅時候咧，個自由度就好高啦。 有一句戲行嘅定語啊，係咁嘅，就係戲牌七分熟啊。即係留三分生喺台上邊啊，即係有陣時係執生，有陣時即係都唔係執生嗰個概念，又唔係話爆肚，而係話咧你係要有一啲 好靈活啊 嚇，機動性嚇，即係如果你全部都即係好似攞個油咁樣啦，咁就十分熟啦嚇，咁所以咧氣排七分熟。咁呢個咧就係令到你個演出咧有靈氣嘅一個好重要的。 你熟嗰頭又唔好睇， 係唔好睇㗎， 次次都睇《帝女花》，次次都咁，你變咗冇人㗎喎。 係啦， 唔係都唔會喎。 嗱，因為咧，你好在乎演出嗰一刻嘅血肉之軀嘅情況。 啊 嗯、譬如話，你前一日演咗三場，你今日非常疲倦，係咪啊？咁你嗰個暴躁嘅程度或激烈或收火，咁、 嗯 啊、或者你、演出之前唔知食過啲乜嘢。嗯、啊，咁啊，令到你覺得好燥， 嗯、 即系呢啲咧，一定嗰三分係會發起作用，啊、否則嘅話，我哋等於機器啊嘛。但係其實所以好重要咧，我哋應該要翻翻去自由意志嘅討論咧，就係話到底呢個自由意志、可以發揮嘅程度受咗幾多嘢影響，抑或咧有人話咧呢個一個悖論嘅字嚟嘅，意志係意志啊，冇所謂自由或者唔自由嘅，意志係你當下想點樣啫嘛，嚇、 嗯。 啊咁誒點解會有話不自由嘅意同埋自由嘅意志咧？咁我覺得我哋一陣間咧新聞報告之後咧，可以翻嚟再講講呢個問題 啊。好啊， 喺宿命論，我哋好似好知道係乜嘢啊？即係無論係社會嘅決定論啦、大自然嘅或者宗教決定論，但係更加重要有生物嘅決定論。咁到底自由意志嘅位置又喺邊度咧？咁我哋而家先聽一節新聞先啦。翻嚟，我哋再继续今日嘅广东广西，我哋开放热线系1872311。 相信未来几年，唔少国际金融发展嘅机会仍然会集中喺香港。另外，佢话唔同意美国作出制裁，金管局已经制定唔同方案应对，认为只要香港金融系统能够自强，能够居安思危，就能够确保措施唔会影响香港。新华社发表时评，表示中美在日前的高层官员对话，致力于加强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合作，并将会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又将会本着对等互惠的精神，就便利彼此外交领事机构和人员活动，以及媒体记者相关问题进行商谈等。路透社报道，美国驻华大使馆暂时未回应相关的报道。中国和美国去年互相驱逐记者出境，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中国亦都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天气方面，与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两三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晚上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听朝早比较凉，今个星期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同你讲封路。窝打老道有紧急维修，去尖沙咀方向近对行道的中线而家是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就是窝打老道有紧急维修，去尖沙咀方向近对行道的中线而家是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另外，较早前蒲岗村道有水管急修，而家工程已经完成。去虎山道方向近崇华街的所有行车线已经解封。隧道方面，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去旺角、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嘅时候系唔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嘅耳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疫苗接种计划扩大到30岁或者以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照顾翻有一啲市民好想接种疫苗，市民咧会更加方便，出示身份证就可以接种。 点解唔索性全部人都可以打呢？ 永远都是平衡翻供应同需求，目标都是希望全覆盖嘅，只不过是分先后次序。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古思会将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评为一级历史建筑，咨询公众一个月。水务署去年的工程意外令过百年的罗马式配水库曝光，工程先至煞停。政府在事件入面吸取乜嘢教训呢？将来配水库用嚟做咩好呢？现行古迹评级有啲咩不足呢？我哋嘅地下仲有几多沧海遗珠？城市论坛星期日正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昼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四间巴士公司咧宣布咗加价嘅，萧小姐， 我觉得唔系呢一刻咯，好多人失业冇嘢做噶啦，喺呢个时候再加价，即系八成加斤噶啦。 罗先生， 佢年年批个经营权俾佢，批20年、30年，市民系冇得选择。如果佢冇钱赚啦，你唔好俾个经营权佢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1点新闻报告之后的广东广西就是开放热线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电话旁边已经是有位朋友在等着了，想对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个叫做宿命论与自由意志提出一些看法。早晨黄先 生。你好。是 你好，请讲。 今天的题目如果应用在人生方面，即是我就发觉自己都有些东西分享的，可以那就记得我都若干年前呢都几中意赌钱嘅，即係某一种形式嘅赌博啦，咁就一路输嘅，一路输，咁又唔係输好多，即係十几年内输咗几万蚊。咁后嚟呢就转咗另一种形式嘅投资啦，咁我啲就有都有啲少少赌博成分，咁但係就又好好彩喎，咁赢咗七位数字。我都同大家分享過，記得我以前曾經打過電話上嚟。但係我贏咗呢個七位數字之後咧，就枕住輸翻落去，枕住輸翻六位數字。咁當然我要面對一個抉擇啦。咁如果我收手咧，我就可能仲有八九成喺七八成喺手嘅。都仲係七位數字。咁但係如果我唔收手咧，我唔知道結果係點。咁但係我自己咧。就好相信一樣嘅，好相信或然率嘅。我話我問下自己一個問題，我可唔可以成世都靠運呢？我話我今次好運，僥倖俾我贏咗一個七位數字，但係我可唔可以永遠贏落去呢？因為我有賭博經驗啊嘛，我知道賭博咧就係、是譬如我買馬咁樣，第一次輸贏咗嚇十隻馬俾我贏咗，仲獨贏咁樣嚇。喂，第二次可唔可以啊？或者都俾我好彩贏到，第三次得唔得？即係我自己就問我自己一個問題：我嘅命運係咪一定係會輸翻俾佢咧？或者係輸得咧？甚至要問借錢繼續即係繼續維持呢個賭博嘅日子咧？嗱，咁我係收一手噶啦。咁我收一手之後咧，嗱，我一生以創富。为我的人生目标之一，但是要加多两个字，就是安心创富。即是我创富得来呢，我是要平安的。即是要是啦，我所分享的就是这么多。 好好好，多谢黄生。 咁唔该。 阿万玉麟有冇回应啊？ 哦，呢位黄生非常之入世，同埋佢个经验非常之宝贵。即是讲到呢，如果讲到 賭博啊，剩咧佢都好理智分析咗咧，其實係有一個滑言率喺度。 係啦。 咁呢個係理性嘅分析，可以話靠算術啊，靠 statistics 啊去分析啦，係嘛？咁好有趣啊！嗱，我好中意打麻雀嘅， 嗯， 我就唔係一個賭博嘅人，但係我好中意呢個活動。 嗯。 咁打麻雀嘅時候咧，就係、是、可以體現到咩命咩運喺上邊啊、 嗯！ 命就係我哋。一打完色攞咗啲牌一动起佢靓同唔靓嗰刻中你睇到呢你冇得改变喎喺嗰刻中冇、 嗯嗯嗯嗯。 但係跟住因为我哋有四家一齐打嘛。咁、 嗯、 会一路打落去一路摸牌一路做牌而家好鍾意啦大家。係有上碰嘅问题。 嗯、 我打一隻落去下低阿卢兄会唔会上呢咁文教授喺对面会唔会碰呢我唔知㗎喎、 嗯嗯。 但当然我会估到啊你哋都系 hold 住我呢隻红鐘啦咁会唔会碰呢或者我打隻三索出嚟会唔会上会唔会碰呢咁我可以估、 嗯嗯、 但系都唔系我决定有冇人做嘛。咁、 嗯、 呢个就变咗运啦。你哋下家对家上家碰完上完之后呢个局势会变喎。再摸可能对我顺利咗，可能逆咗我嗰个意向都唔定，或者我铺牌，咁、呢个咪命运咯。咁、而我哋如果话睇一个人生一个 lifespan， 用一局麻雀去睇，打八圈十六圈去睇，赢一铺唔代表一路赢落去。呢位先生都正话讲咗啦，系咪个运永远喺度咧？咁即时话我哋头先阿教授啊，你阿文教授临完上一节嘅时候都讲，我哋个空间或者我哋点样去掌握啊个命运咧，就系、我哋喺个成个人生过程或喺呢局麻雀嘅时候，我哋点处理咧、我哋有一个自由意志、啊。嗱、我自己啦，嗱你哋如果同我打咧，我俾晒 tips 你点样攻我吓、当我赢嘅时候咧，我赢到咁上紧，我好谨慎。我惊会再，我惊会俾人哋反扑输落去，反为谨慎。当我输得好紧要嘅时候咧，我旧年试过咧，即系疫情封关前，我打过一次咧，我好少输麻雀发脾气，不过嗰日输得特别多，个人系真系躁，系同我平时嘅行为完全唔同，越打越躁， 出咗嚟 啦。我冇发脾气，即系冇话掟牌，唔系嗰种，而系话我输咗1000蚊，系唔争咗呢铺几多钱啊？睇100蚊。 攻 啦，明知输得去，咁结果就系输咗唔知2000几蚊。咁、我喺平时咧喺好多年我自己嘅经验嚟讲就话，越输得多嘅时候越要小心，就唔好再即系要止血啊，唔好再输落去。咁咧就试过好多次咧，好开心到最尾就系差唔多打翻和。由输咧输2000蚊嘅，到最尾可能输200-300蚊，输一餐饭。 呢个就系一个理想嘅局面。 我可以分享一啲咧，即系世俗啲嘅吓。咁即系投资股票咧， 系 就原来有个人咧就写咗本书啊。 系 嗰本书咧就系叫做即系股票是白痴的游戏啊。 哇！个名好得意啊！ 咁佢咧，即系原来后来呢个人咧，本来系一个经济学家嚟嘅。咁佢咧就根据嗰啲网球啦嚟到去分析嘅，系咁样。佢系嗰啲高手打网球咧，就系要靠打到啲好靓嘅波，咁对手接唔到而赢嘅。譬如打个角球吓，好快咁打个角球左边。然后右面咁，等于你疲于奔命咁，然后终于佢赢咗你。呢啲系高手打网球赢对手啊，职业网球手。咁但系嗰啲业余网球手打网球咧，就系、是、你打个波埋嚟，我挡翻过去，然后咧就睇下你几时挡唔到我，咁我就赢啦。咁佢话咧就系一般股票投资人，其实都系业余投资人。你如果能够令到你自己唔输吓，即系你挡翻个波过去咧，咁你就终于会喺嗰个股票嘅升升跌跌里边咧，就赢到钱噶啦咁。咁呢个咧就系佢成个分析嘅系统啦。咁呢个分析系统咧，佢其实同我哋今日所讲嘅宿命同埋自由系有关系嘅。即系有阵时你睇一啲即系嗰啲股票嗰啲名家啦。佢一生原來經歷過幾次大嘅破產，又再崛起翻，又再破產咁樣嘅幾起幾落。因為佢係專家，佢係有能力咧，可以喺好少錢裏邊咧就賺到好多錢 啊，好似頭先嗰位黃生咁七位數字咁啊，但係佢亦都可以係由賺好多錢，一突然之間變翻輸突，變咗破產。咁但係咧，即係如果我哋係普通人咧，只要我哋係用某一啲嘅方法，令到我哋咧唔輸錢，唔輸錢，咁喺嗰個風浪裏邊咧，最終因為咧對手嗰啲即使係好聰明嘅投資者咧，佢哋都會聰明過頭嘅，咁我哋都會贏啦。咁嗱，呢個智慧咧，我覺得就係啟示到我哋咧點樣喺我哋唔係有好多專業嘅知識下邊得到某一啲嘅自由。即係我哋以為，如果我哋要喺投資市場贏錢，一定要好叻投資，咁呢個咧可能係盲點嚟嘅。啱啱相反，我哋可能係用一啲最簡單嘅方法，令到我哋唔輸錢，咁我哋就會贏錢啦。咁等於傳統以前咪有句講法係不賭是贏錢嚇、又或者喺某一啲投資嚟講咧，我哋就用某啲嘅方案嚇、即係每個月做一啲咩積累性嘅投資咁。咁就令到我哋咧，即系稳稳阵阵，就系叫咩？眯埋眼赚大钱系嘛？ 保本基金啊，你讲 呢啲系保本系咪？眯埋眼赚大钱 啊？咩啊？万玉麟咧 系 专业嘅 吓， 系 咁 啊！但系咧就即系我哋再升翻一个层次嘅讨论咧，就系令我谂起呢个电影啊，20世纪杀人网络系嘛 ？Matrix 嗰套经典啦， 系。 咁其實咧，我哋即係大家嘅生活咧，都係一個無形嘅網絡裏邊，後邊仲有一個主腦。咁我哋只係一個角色，或者係擺喺某一個位置去完成呢個遊戲。咁咧，你呢個遊戲咧，你都係一個人嘅主體嚟嘅。你可以決定你用啲咩武器，或者你行動去到咩程度，或者你係咪殺停，或者你要拯救其他人。咁你係有得玩嘅。好似我諗打麻雀其實係一場非常好嘅社交遊戲，就係、是、你唔知啊。其實我哋好中意喺未知嘅處境裏邊，點樣用我哋嘅機智，用我哋嘅控制能力去掌握我哋喺呢一場裏邊咧可以攞到幾多，或者係放出幾多。咁咧，所以我哋尤其是退休人士非常之中意呢種刺激嘅嚇，因為一定要有啲未知之數，因為人生嘅定局已經差唔多啦，係咪？即係生老病死啊、病啊，即係呢啲。咁如果唔去旅行就打牌啦。咁但係咧，無論你以為你自己有幾多自由意志去決定你喺個遊戲裏邊嘅收貨，但係都係一個大嘅遊戲規則，嗰個棋盤上邊你有幾多局去行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呢個就係所謂宿命論與自由意志嘅縮影啊。即係話咧，唔好對你嘅自由意志係無限嘅超越有咁多幻想，係咪？ 有時隨遇如安咧， 係啦， 可能就會係一種更大嘅自由嚟嘅。 係啊，即係好有趣。嗱，盧偉力咧，你都有啊，即係做一啲所謂即係嗰啲叫預測啦。命理嘅預測啦，你有好多種玩嘅方式嘅，我知道。 數字學啦， 數字學啦，係啦，等等。咁樣咧就其實占卜啊，或者係拍嗰啲叫咩羅牌啊， 塔羅牌 啊等等嗰啲咧，其實當然源遠流長咧，喺個歷史上邊都係可能沿住呢一個畢索米亞嘅人咧，佢哋會覺得，咦，我哋另外仲有個主宰，仲有一個力量。我怎樣跟這個超自然的力量溝通而知道我的未來，去決定我這一刻應該怎麼做呢？ 他這個呢就跟我們所謂叫做神秘主義啦，又或者是19世紀中後期呢象徵主義 symbolism 有些關係的。他的理論是這樣的，就是說我們這個世界上面的萬事萬物其實都是冥冥中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看不到的某一些东西的我们叫做反映象征。有个象征派的诗人呢叫 Baudelaire。 波德莱尔 呢他就有一首很出名的诗呢就叫 Correspondence, 就是万物有关联十方宇宙万物有关联。他就話：即係我哋喺呢度嘅一廊一柱、一條走廊、一條柱，其實同冥冥中嚇、某啲嘢係有關係，佢哋互相之間又有關係。咁呢個咧，亦都係構成咗所有占卜嘅理論嚟嘅星相學，就係話我哋呢個人 在此时此刻这个位置出生， 嗯， 原来是跟天空上各种不同的当时当刻的星的位置构成关系。 嗯， 那这些星的位置其实他们即我们讲有地心吸力，但其实有万有引力的嘛，他们呢是发放着一些能量，能量咁啱啱喺嗰个位置上面咧，就构成某一种嘅比例关系，落咗喺此时此刻此地嘅你呢、這个牙牙仔、甚至系你爸爸妈妈形成你嘅嗰刻都未定，有啲人咁计，咁于是你嘅成长咧就好似有某一种嘅因子啦，即系你就因为咁样嚟到去一路一路发展啦，咁咁嗱，呢个就系个理论吓，即系个理论。咁呢个理论咧，亦都俾某一啲人后来用科学去尝试去解释。 嗯， 即系个解释咧，就系话，即系我哋做 contextualization， 即系所有嘢都系响一定嘅 context 里边进行嘅。 嗯， 譬如话呢个爱因斯坦吓，佢嗰个即系广义相对论，所有嘢。譬如你行路，你都係喺一個相對嘅所謂叫參照嘅物體上面行路。 嗯， 如果個參照物體係行得好快嘅，咁你即使行得好慢，你其實都行得好快嘅。 嗯， 即係嗱，我哋喺火車上面行去另外一卡，或者行去嗰、那個廚房嗰卡、酒吧嗰卡，我哋都係慢慢行嘅啫。 嗯， 但係個火車係奔驰紧响铁路上面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如果我哋响一架火车上面行路，我哋即使行得好慢，但其实我哋相对于地球表面咧系行得好快， 因为佢 in motion 啊， 冇错啦。咁所以呢个就系嗰个相对论啦。咁即系所有嘢都系响一个 context 里面。咁嗱，呢个系即系我哋占卜好多嘢系咁啦。咁如果根据呢个占卜咧。即系我哋人嘅所有嘢，好似都系已经系出世已经先验，先于我哋嘅经验已经定咗咯噃。咁，但又唔系完全系咁，因为咧，客观环境咧系有好多所谓叫做 interplay 互动嘅， 冇错个系。 咁即系等于咧，我哋去到一个十字路口，行左定行右咧，其实响当时当刻，我哋都系可以做出某啲嘅判断， 系 咁呢个判断咧，系根据啲乜嘢嘢咧？吓，可能系根据当时某种嘅你嘅情绪思维。咁于是咧，佛家就有佛家嘅讲法，你最好就令到自己咧心无杂碍。 嗯， 咁你个判断咧就会比较真实啲吓。 嗯， 咁好，咁头先阿玉麟兄都话啦，打麻雀嗰日好燥，咁于是咧就由输1000蚊到输2000蚊。 系啊。 咁如果你输咗好多，然后你令到自己吓、去个厕所先洗个面，翻嚟咧冷静啲咧，可能你会赢翻噶。 系 咁呢个即系等于刘德华嗰阵时做嗰套讲打麻雀过新年嗰度叻咕叻咕一样啫嘛。咁所以咧，你个运气唔响度，你亦都系可以咧，即、就、系、是、一步一步去克服佢咁样。 佢亦都有咁嘅，你譬如话你正话讲行开洗下面咧。有科學根據嘅，就唔係淨係話啲賭仔用啲方法，你將啲負能量去咁啲，即 係 自清醒一下個人，將啲負能量洗咁啲，最好咧即刻去洗頭，由頭淋到落腳啦，可能真係改變咗嘅。 我會相信係第一科學上講咧，原來咧佢哋話我哋嘅腦裏邊咧有一塊咧係叫做喺左背側啊中額葉啊有個範圍咧，佢係專係負責咧就係你自我嘅克制。抑或咧，你係想繼續去，即係你個意向嘅行為咧嘅構造喺嗰個部分。 係。 咁我唔知按摩嗰部分有咩用啦，有冇作用啦嚇？咁但係咧就佢哋都好想將肉身同埋生理做個結合，唔好令到我哋講到好玄妙。 嗯。 就係、是、你有個意志力就得㗎啦咁樣，但其實都唔係淨係咁嘅，有個身體嘅銜接嘅。所以你頭先話出去洗個面啊，做下運動。其實真係改變咗嗰個吧， 係啊，會噶，會噶，會噶，即係亦都咧啲嘢咧就唔係話全部即係一出世係咁定曬就咁樣嘅，因為正話阿盧兄都已經引申咗話佛教講嘅嘢啦，咁佢哋講一樣嘢講緣起性空啊嘛，係互動嘅。孔子係講人兩個人以上嘅問題，佛講嘅緣起性空或者緣起法。 即係你做嘅嘢可能影響我，我點 response， 我點回應，而產生咗有冇共鳴啊，有冇衝突啊， 嗯、 有冇仇怨啊？咁而點樣將呢啲嘢化解佢咧？呢、 嗯 這個即係我都係好片面嘅知識啊。 嗯、 但係喺佛嚟講咧，佢哋唔係咁著重講個人自由，因為咧去到最尾都係無我啊嘛。 冇錯， 你係幻噶嘛，個身軀係幻嘅。是虛浮，咩叫四大皆空？嗯、空唔係話 nothing 啊，唔係 nothing 啊，而係虛嘅、飄渺嘅或者唔實在嘅。咁、 嗯、 譬如話講命運，我哋好多人都好相信去發現啊，去尋找呢樣嘢，去或者去知道了解呢樣嘢。係生出嚟喺佛教嚟講，生出嚟你係前世嘅嘢決定咗今世，嗯、但係來世咧，因為佢哋係同基督教不同，基督教就一生一死， 有轮回的嘛，佛教 他就轮回，多生多死，不生不灭，这样继续落，今日做的事影响明日，今世影响下一世嘛。 是，那还有他所说的六色，第六色，即是除了眼耳舌舌，这个 眼耳鼻耳 身 舌， 那还有这个拿耶色，是吧？那这个又很有趣，即是那个不只是我接收一些信息，然后我怎么去反应，而很多时候呢它有很多阿拿耶色潛藏的東西，是決定了即你生命的成長、你的結果等等 的神秘的東西。總言之，它要將你的自我呢最好消解，是啦，即自我不是做完所有決定的。這個即去到宗教上怎樣講宿命和自由意志呢，就各花即五花八門的。佛教咧就比較即係撇脱地講噶啦，就唔係同你講自由意志， 唔好講 住。 但係阿星雲大師就話你有自由意志嘅喎、因為有個命運、個運喺後邊。你來世咧，佢話你今世修得好，來世會冇咁多痛苦。嗱、你選擇啦，即係佛教，我諗每個寺廟啊、高僧都係咁教，你自己選擇啦。戒煙戒酒，你今世嘅生下半生嘅健康會好啲，下一世你會好啲，冇咁多怨氣好啲咁。佢哋個教義係咁樣講。 而且仲有業嘅問題。 係啦、 好，咁咧喺新聞報之後咧，我哋去到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咁繼續咧歡迎聽眾打電話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1。咁我哋咧就係新聞報之後去到最後一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中提到，政府计划发行绿色零售债券，让市民参与。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希望今年可以推出，相信全港市民都可以购买。余伟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金管局有留意疫情对银行体系的影响，认为本港的不良贷款虽然轻微上升，但是相对新加坡和伦敦仍然属于偏低。金管局有调校对银行体系的监管，认为目前银行体系面对的风险仍然属于可控范围，有信心即使遇到大冲击亦都能够应付。另外，余伟文说，早前本港爆发健身群组，有确诊患者在跨国金融机构工作，金管局在事后已经派人沟通，充当机构和食卫局沟通的桥梁，以释除他们担心检疫安排影响公司营运和员工的疑虑。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强调，疫苗接种是抗疫策略的重中之重，当接种疫苗人口达到较高比例，社区就会出现群体免疫，就有较大机会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他忙是说，确保新冠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质素要求，是政府推行疫苗接种计划的首要考虑。卫生署为接种新冠疫苗异常事件设立药物安全监察系统，收集医护人员和药剂业界情报在港接种异常事件报告。政府又成立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持续监察接种疫苗可能出现的异常事件，并提供专业意见。 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在审核并建议政府使用两款新冠病毒疫苗的时候，要求药厂需要定期提交最新临床数据。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预计，科兴今个月内将会再提交新数据。刘泽星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问的时候说，卫生署曾经联络过科兴，当局稍后会研究内地和世界各地已经接种科兴疫苗人士的情况，包括疫苗的效用和副作用等。刘泽星又说，暂时没有证据显示注射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会诱发血管闭塞和冠心病等。他引用医管局的数据，每日分别平均有40-50人和20-30人患上中风和冠心病，分别有大约8人和10人离世。暂时未见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之后相关数据出现变化。他希望整理好相关疾病的发病数据，并向公众发布之后，可以恢复市民打疫苗的信心。南韩新增45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连续5日超过400宗，再多3名患者死亡，累计98,600多人确诊，1,696人死亡。韩联社报道，虽然周末检测量少过平日，但由于公众聚集设施和外籍劳工密集的单位接连发生群组感染，确诊病例有所增加。虽然政府已经采取首都圈特别防疫对策，但由于春季出游人群增多，社会流动频繁，加大疫情的防控难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晚上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听日朝早较凉，今个星期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隧道情况。红磡下低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其他各区隧道嘅出入口暂时系正常。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受到紧急维修嘅影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对行道嘅中线已经封闭咗，依家大比较挤塞，龙尾近映月台。亦都提提大家啲清明节嘅封路啦。在将军澳区直至到6点钟，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会暂时封闭。而在屯门区直至到今晚的7点钟，屯门清新径以及前往青松观和青松仙院的通道亦都是会暂时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去旺角，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研科医学院、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肾科学会、 香港老年学会、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香港大学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哎呀！ 喂喂喂，香港脚发作啊你？ 唔好意思啊，啱啱冇留意前面有道路工程，差啲刹唔切车添。 有冇搞错啊你？就算冇听过尹光 rap 啊，叫你小心道路工程，都应该要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啦。除咗可以知道边度塞车、边度有工程封路，仲有好多道路安全嘅资讯噶。喺道路工程附近都会有指示牌，等你及早预备减速慢仔，就唔使搞到咁牙烟啦。 逆境自强，为香港乐坛注入音乐新能量。 BSC 节目演艺盛会音乐永续由香港电台与国际唱片业协会共同制作， 透过音乐永续计划支援本地唱片业人才，带动本土音乐市场健康发展。 今集一众实力歌手重新打造80至1000年代的 K 歌和广告歌，为旧歌带来新风格。 演艺盛会音乐永续，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到最后一次广东广西，继续我哋今日嘅话题吓，就系宿命论与自由意志嘅。咁啊，头先我哋都话啦，自由意志咧就比有一啲思想家咧就系讥笑，就话意志冇所谓自由同唔自由嘅。咁啊，呢个系咪一个叫范畴不相干嘅谬误咧？咁意志就系意志力啦。咁诶，你系永远都可以由于你嘅欲望啊，或者系一啲利益嘅指使，你有一種衝動，你去決定做某一啲事情啊，係咪？咁或者崇高嘅理想都有嘅。 有。 咁呢個就冇所謂自由或者唔自由嘅。咁所以咧，我哋細個睇粵語片都有咁講噶嘛。 嗯、 你誒綁住我嘅人，你得唔到我嘅心。記唔記得我哋細個啊？係 啊，好多。 嚇、 啊！ 依、這個依個真 係愛情係唔可以勉強嘅。 手插咁綁住。咁咧就於是咧你唔可以逼我愛唔愛你啊？咁、譬如咁。咁呢個就係我哋最大嘅自由嘅幅度啦，就係、是、我哋嘅意志嘅速嗰個幅度。咁即係話你想點樣做，你就係即係所謂 autonomy 嘅一樣嘢啦。不過咧，兩位我都有一個迷思咧，就係動物咧對於就自由意志，可能都係界定人類嘅其中一個，即係唔係就係除咗道德以外啊、智力啊誒呢啲啦嚇。咁、自由意志係咪界定人嘅一個維度咧？即係譬如你屋企養只貓，佢有幾大嘅自由意志咧？咁有啲人都會用、先用你呢一樣嘢去討論先嘅。 我喺過去嗰一年嘅經驗啦、即係又講翻貓啦。咁我可以同大家各位聽眾分享一下，其實人嘅意志，甚至係動物嘅某啲嘅情感體現出嚟嘅意志力咧，係好重要嘅，對於生存嘅幸福感。咁我其實一年前差唔多都係3月啦，我屋企有隻貓。嗰、那個貓突然之間咧有啲病咁樣啊，即係有啲事。咁當時我哋都好緊張啊。咁啊有啲朋友有啲出診嘅醫生嚟啦，有啲朋友就用佢哋嗰種觀賞嘅方式就話：啊，只貓都好似生命有啲最後階段啦咁。咁但係當時咧，即係我太太咧就係、用好大嘅愛嘅感覺。去即係為嗰個貓做一啲祝福，咁、然後我亦都係沉澱我自己嘅情緒啦，即係唔好干擾個動物，唔好干擾個小動物。咁、結果咧就過咗6-7個鐘頭，到近深夜10點鐘近夜晚10點鐘，咁、佢突然間開始有一下聲音叫出嚟啊！喵咁樣，然後慢慢行翻出廳嗰度，即係由個牀嗰度行翻出廳嗰度。咁、然後喺過去嗰年咧，我個體會咧就係、即係我哋係共同努力去一齊再創造我哋嘅嗰個生存嘅嗰個幸福感嘅空間嘅。咁、即係雖然咧，即係佢嗰個身體都係時好時壞，但係咧佢係有努力嘅。 吓佢系有努力嘅，佢系让我哋感受到我系努力紧噶，咁而我哋亦都系让佢知道我哋系关心你嘅，咁所以我哋会即系多啲即系抚摸佢啊吓，咁所以我个体会咧就系、是、呢啲咧就系我哋人系可以改变嗰个处境啊，即系如果我哋响当下放弃，咁可能就放弃咗，但系我哋唔放弃，咁就令到我哋争取到一个幸福感嘅一年最难度，而未来仲继续我哋再努力咁咯。 真系好好嘅，呢个讲得好真实嘅情嘅经验啊！而家讲到呢一度咧，人同动物之间咧，系咪用呢、這个有冇自由意志或者自由意志幅度有几多去衡量咧？相信都好多人有一啲即系感觉啊，或者啲经验嘅。咁或者我哋听翻个电话先咯，阿刘太。 多谢啊，文杰华，好似系卢伟力嘅嗬，同埋 阿文，同阿文嗰 边， 多谢多谢。我就系即系听到咧，你哋讲宿命嘅，其实我都好中意听你哋讲。咁咧就系、是、我就系听到佛家话咧，宿命论系可以改变嘅。咁、我都好同意佢啊。但系点解佢话点解啲人即系唔得咧？其实又有原因啊。咁不如我哋讲翻去。佛家就话咧，佛法咧其实爱嚟咧，唔系同你讲完就算嘅，系讲咗之后咧，你要跟住去做，咁去实践。咁点样实践咧？我俾一个例子就系话，实践先会成功嘛。咁一个例子就系话，我今日听到你分享，我好开心咯，听到学咗咁多嘢，咁我就谂起，咦，咁我都想分享下我个睇法、哦。于是第一个步骤，基本条件，我一定要打电话俾港台先。如果唔系，我成日喺度谂，系做唔到嘅，系咪？咁我打咗嚟，就算有。起码有机会先，就算佢话唔答又嚟讲，咁但系问题嗰、那个基本条件，我一定要仲系打电话先咯。咁打电话好彩啦，今日好彩，我好开心啦，咁我实践咗成功咗啦。咁、所以佛法就话你要系要去做，你唔好坐喺度谂啊，谂 要行动嘅，冇错系。 有个广告系咁讲嘅，我记得有银行广告话，你谂咧坐喺度谂咧，净系谂我计划做乜做乜系唔得嘅，佢话系唔会饱嘅，佢话你一定要实。諗完之后呢就要实行啦，起身就要諗住我以后点样依个计划去做。咁就係咁啦，所以我就觉得嗰、那个好好啊，就係、是、我整起阿黎明嗰个金句就话，佢话讲系冇意思嘅，佢话做先至好，佢话讲咗唔做根本就冇意思。所以我就成日听佢访问呢，佢系唔系好鍾意讲俾人听我要做啲乜嘢，佢话你第日睇到我做啲乜嘢，我就会就咩㗎啦。咁我成日觉得就係话一定要系实践囉。好似你话斋，我成日想中六合彩，原来嗰人都唔买六合彩嘅，但系佢成日幻想，即系坐喺度系冇用咯。所以我觉得系讲埋最后一句咧，就系、是、老师有讲过咧，就话佢话点解宿命论系咁成功咧？佢话啲人系改唔到啊，原来就是我哋嘅惰性重啊。我哋听人哋讲嘢咧，譬如我听你讲完啦，你好似话医生啦，你唔好食烟啊，你唔好饮酒啊。但系如除非你话我听，嗱你再饮你死啦咁。如果普通人叫咧，真系。坐你都傻，食埋金餐先，唔紧要啦，有着食。咁但问题咧，系唔会即系个惰性重啊，佢唔会改。听完就說，你讲得好啱，嗰个道理、啊。一转头话你叫我改，唔喐咯，唔喐咁就系、是。我发觉我试过做过一样实践咧，本来系唔系改个坏习惯啊，系好难好难，改咗好耐先改少少。所以话变咗就系嗰个宿命论点解咁难转变咧？其实唔系唔可以改，你真系好有决心。一个例子讲唔讲得一分钟讲埋佢。 讲埋啦。 睇住嗰人呢佢好好啊佢系中咗风㗎。咁我睇几个人中风呢因为几个人呢都系唔愿喐嘅。生殖叫咗佢一定要响呢三个礼拜之后你开喐返。如果唔系呢你永远呢即系唔系永远佢话你都再唔喐呢你前呢你嗰半年之后你都唔喐呢佢话你永远都系咁嘅样。我睇嗰啲实例真系好紧要。咁我睇到最近有两个人呢佢真系好肯听医生话。佢三个月内之后佢喐翻，佢成功到啊！所以话咧，我唔敢话佢你个要喐咧，中风之后肯做运动系一定好。但问题最紧要就系实践，实践就有机会，就系、是、基本条件。 呢句系好啱 嘅，冇办法。好啦，多谢你哋啊！ 好多谢， 我想好快接一个回应咧，就系、是、有一本好出名嘅书咧，就系、是、叫做有一本好出名嘅书咧，就叫做《习惯》。是要是用21日养成的。即是说呢我哋 听过。 一本好出名的书来的即是畅销书的 bestseller。咁佢话即是如果你想改变一些坏习惯 或者你想建立一些好的習慣，你是堅持連續做21日，咁你咧就第22日咧，你就會好自然噶啦。咁我哋以前細個都成日聽講習慣成自然啊嘛，係嘛？咁但係咧，你係用21日堅持，就會養成呢個習慣噶啦。 即係嗰個講到正話位聽眾咧，好好啊！即係佢嗰幾點咧講得好好啊。其實控制命運咧，我睇星雲大師寫嘅書咧，佢都講。佢唔係成日咩神怪理論去控制命運，自己都好大嘅 input， 自己嗰個惰性，頭先佢講咗啦，即係個習慣。正話阿盧兄亦都講咗，你有冇恆心用好簡單21日去改咧？咁可能改好喎，你有冇恆心咧？未必有。咁正話講就係話要做要實踐呢、這個咧，我亦都好尊敬同埋好想用多啲時間去學咧，就是、學黃陽明嗰個知行合一。 嗯， 就是、即使咧，比之前嗰啲圣人讲嘅可能仲贴地啊。不过讲字话孝顺父母，你做几多啊？系、嘛？你想为个社会好做几多啊？系咪真系身体力行？你个良知配合个行为咧？呢、个就系一个价值观啊！ 呢、這个真系讲阿孟耀仁真系讲得好，因为头先一路听卢伟你讲嘅时候咧，我心里边有一个疑问嘅。儒家一定是讲身教，亦都要讲实践，亦都讲功夫，系嘛？ 系啊。 嗱，但系咧，如果你系要决定做一件事，但嗰件事其实你喺价值上唔认同噶，你唔认同，但你知道而家规矩系咁，咁你咧就做三个礼拜啦吓，或者咧慢慢你就会成为习惯噶啦。但你知道咧，你自己咁样做咧，甚至系一种你觉得系堕落嘅行为嚟。譬如话，嗱，譬如当一个奴隶买俾奴隶主，咁咧就奴隶主咧就要你爱佢，要忠诚于佢。咁咧你只要喺呢一个情况，我又唔走得甩，咁我就要忠诚于佢啦。好，我就做功夫啦，即系练啦，就咩习惯成自然啦。但系仍然你背后系有一个你嘅自己嘅自我咧，有个判断力，我咁样做其实唔系我喜欢咁做。或者亦都唔系我认同咁做，咁呢个情况又点咧？即系你系咪落咗一个命定论？命定 呢度咧就涉及到一个价值嘅问题。 系啊， 咁当然咧价值咧系有一啲真系涉及到即系基本价值，核心价值 系 有啲咧就涉及到即系取向啫。即系呢个就唔系价值啦。譬如话，即系我去叫一碗雲吞麵，佢送咗一碗魚蛋麵嚟，咁我都係可以食嘅，因為我係即係要食嘢啫嚇。但係有啲人咧就我係想要一啲嘢，但係咧佢係唔單止冇俾呢啲嘢嚟，佢仲俾咗啲黑心食品俾你。咁嗰啲咧就係個價值唔係在於嗰樣嘢係咪食品，係在於佢黑心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就要守住呢個價值。咁所以咧，即係響一個任何一個世代咧，我哋話即係價值嘅教育啊，對於小朋友同埋對於大人咧都係咁重要。咁好啦，即係成個集體如果意識到有啲強行加諸你身上邊嘅行為模式，係對於人類或對於我哋呢個社會係唔恰當嘅，即係對於一個正常人嚟講係唔恰當嘅。咁於是我哋用某一啲方式產生一種感染式嘅，好似疫病疫症咁啦，感染式嘅集體嘅預防咧，其實可能係可以改變到個事實嘅。咁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咧係一個即係涉及到我哋本身嘅即係嗰個命題嘅思考啦。 係啊，冇錯。 就係話宿命，表面上睇嚟好似係我哋遇到一啲好強大嘅我哋無可逆轉嘅力量，但係。在这个无可逆转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能够有某种感染的能量，我们是可以或者改变到那个事实。但是即使我们改变不到那个事实，我们可以改变到自己。我们改变到自己呢，因为我们是整个整体事实的一个部分嘛。咁我哋就唔排除，我哋將來可以徹底改變嗰個事實。 呢個係一個比較樂觀積極嘅睇法。嗱，盧偉力，我俾一分鐘你或者兩分鐘，去講一講你一路好想講嘅希臘嘅嗰個神話。 哦， 頭先啊，文傑華都提到㗎啦，嗰度就係俄狄浦斯王嘅故事啊，就係 Oedipus Rex。咁佢咧就係即係一出世嘅時候咧，就係有啲巫師就話佢係會弑父娶母嘅噃咁。咁於是咧，嗰、那個佢個老豆啊，佢個皇帝咧就係派一個牧羊人將呢個小朋友咧就送向山嗰度咧，就要殺咗佢。咁本來佢個命運就係結束㗎啦，但係呢個牧羊人咧於心不忍。去到山上面，咁就將佢咧就交咗俾隔離國家嘅牧羊人。咁、隔離國家嘅牧羊人咧就將佢帶翻去佢哋個國家，就做咗個王子，即係個王子就即係個父誒、當地嘅父王皇帝同埋呢個皇后咧母仔。咁、養大咗佢。好啦，本來個故事就係即係佢改變咗個命運咧，有愛心啊，即係個牧羊人個愛心唔忍啊。咁但系咧，佢长大之后咧，有一次饮酒，狂欢节饮酒，就听到佢原来有一个咁嘅命运，就弑父娶母。咁呢个俄狄浦斯为咗唔想自己弑父娶母，所以就离开佢个养父母，佢唔知道系养父母啊，离开咗，咁就去咗流浪，喺路上就遇到一个咧好冇礼貌嘅老人家，即系成个团队咁咧就佢杀死咗呢个老人家吓、啊，即系如果唔系佢就死噶啦。咁然后咧就去到一个王菲比城嗰度，咁啊帮呢个城咧就解决咗一个好重大嘅谜语，有只怪兽，即系话即系如果你解决唔到个呢、這个怪呢、這个谜语咧，就我就食咗你咁吓。咁、那个嗰、那个谜语系涉及人啦吓。咁啊帮佢解决咗，就成为嗰个城嘅救星。于是就娶咗嗰个皇后，因为个皇后啱啱做咗寡妇啊。咁原来咧就喺路上杀嗰个就系佢个亲生老豆，娶咗嗰个咧就系佢个亲生母亲。所以佢为咗离开自己弑父娶母个命运。咁就踏入咗佢弑父娶母嘅命运嘅轨迹， 就完成咗嗰个命运。 系啦， 系、 啦。咁呢个系一个故事嘅第一部分。故事嘅第二部分咧，就系佢后来查到自己系咁样，佢面对自己呢个命运，佢负担呢个命运嘅责任，自己整盲自己双眼，佢继续查落去，即系佢阿妈。你唔好查啦，你唔好查啦。个妈已经知道个真相啦，佢知道个真相，但佢继续查，自己面对自己，系弑父娶母嘅真实，公之于世，然后佢自己整盲双眼。 嗱呢度咧就提到一点咧，我哋今日整个节目未有机会讲到嘅问题，就系如果喺个命运嘅决定之下，你做出一个行为或者自由意志啊，无论同佢斟酌啊、协商啊咩都好啦。咁你系咪需要为你呢一个决定嘅行为负责咧，负上道德嘅责任咧？吓、咁 我哋菩师就系负上责任，咁呢个咧就系被誉为系一个悲剧嘅精神。 系啦，因为好多人就会拗噶嘛，其实整定嘅关我咩事啊？我一定系要咁样做啊，我唔应该要负上呢个责任。咁啊，万玉伦点睇啊？ 嗱，以前我哋读书都知道咧，有屈原呢个人去到。晚明嗰陣時啊，即係去到明朝嗰陣時，有方孝孺咧，唔係晚明啊，對唔住啊，先即係啊明初嘅時候有方孝孺，咁佢哋可以殉國啊，但係直情啦，嗱、那個命運就係已經改咗啦，係、嘛？改咗啦，改咗朝換代，你哋點咧？或者好似屈原咁，見到呢啲喺嘅時候七國咁亂嘅時候，你點咧？咁你唯有殉國。但係今日嚟睇就可能。我哋睇嘥咗个人才，好唔好？忍辱负重，继续咧，呢个就系价值观念。咁咧都时间差唔多啦，我都知道。我想讲多一点咧，就系话嗱，先天定嘅咧，喺一个人嚟讲咧，就有所谓个聪明处啊，个 talent 系冇得改嘅，冇得学嘅。你生出系叻嘅，对文字吸收快过我嘅，你系一定可以讲聪明我。但后天咧系有一个叫做智慧，嗰、那个系累积嘅。咁咧，同我嘅知識同我認識嘅文字咧，唔成正比嘅喎。唔識字嘅人可以有智慧喎。咁問題我哋肯唔肯學啦？呢、這個就係所謂嘅自覺心啦。 人同動物亦都可能喺呢度分別。 啊，好多謝你，好個好完美嘅完結啊！咁咧就我哋咧要喺而家呢個時間咧聽一首歌，再結束我哋今日嘅討論啦。一定係講唔曬嘅呢個題目。咁我哋揀呢首歌都幾有意思嘅，就係、是、梅艷芳嘅《孤身走我路》啦。咁啊，順帶講講聽日啦，星期一呢一個廣東廣西嘅題目，會令到有啲人好興奮嘅。呢、這個題目咧就叫做特種兵鬥搏擊手，就係由馬鼎盛、馬恩慈仲有咧浸大體育系嘅雷洪德博士、咁啊，記得收聽啦。好，今日有個愉快星期天，拜拜。 好，拜拜， 拜拜。别人。